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肯定啊，但系我睇唔到中国个名啊。咁啊，但系即系主要嘅，即系西方国家咧，其实都承认呢个系一个 genocide 嚟嘅，即系150万个，仲唔系叫 genocide 系嘛？咁有好多人咧，亦都嗰阵时，头先我话点解会七成嘅亚美尼亚人而家系住喺海外咧？ 嗯， 主要就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吓呢、一段时间嘅呢个咁嘅屠杀啦。咁你知咧，其实二十世纪咧，大概四五大嘅种族灭绝咧，好得人惊啦。其实呢个第一个。 嗯、 第二个咧就系30年代末嘅希特拉嗰个屠杀犹太人，第三个咧就70年代，唉，近我哋好多好多嘅就系柬埔寨，即系红色高棉啊嘅嗰个波尔布特政权嘅嗰个大屠杀，嗰个都好似成300万人嘅。咁然之后咧就仲近嘅咧就系廿松啲年啫，就喺非洲卢旺达嘅一个种族灭绝屠杀吓。咁所以，但係當然啦，中間有啲即係叫做冇咁大嘅咧，就係譬如史泰林嚇，都喺即係呢個30-40年代嗰陣時嗰個大清洗啦，啊，即係好多人送咗去西伯利亞勞改，其實最後死咗啦嚇，亦都有少多人。咁啊，日本侵華嗰陣時就有南京大屠殺啦。咁當然毛澤東嗰陣時大躍進咧，就大饑荒咧，就更加得人驚啦。而家我哋估計最少死咗3000万人啦嚇，雖然佢唔係屠殺啊，但係其實都係差唔多噶啦咁樣。咁呢個係即係20世紀嚇，即係啱啱過咗去16年啫嚇。我哋就即係應該本來話係一個好文明嘅，但係你諗下佢就有2次世界大戰。同埋以上嘅呢啲咁樣嘅滅種大屠殺，所以即係有時就好唏噓，即係文明同埋野蠻係咪？好啦，咁但係講返呢就係話佢到1918年啦，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啦，咁嗰陣時呢奧圖曼帝國就真係瓦解啦，冇咗啦，咁就俾西方列強瓜分晒啦，啲勢力，咁最後最多係剩返而家嗰個所謂 Anatolia 嗰個咁半島呢就成為咗今天嘅土耳其啦，因為佢突厥人真係好多㗎嘛，你殺唔晒㗎係咪，咁所以都要俾返佢嗰度啦，咁但係當然就比起奧圖曼帝國輝煌時期個版圖梗係細咗好多好多啦，土耳其呀。好啦，咁但係呢咁亞美尼亞嗰陣時呢，嘩好嘢啦，就有機會獨立喇喎，因為奧圖曼帝國崩潰啦嘛，咁但係佢崩潰呢其實佢係獨立咗呢係2年左右，開心咗2年，但係嗰2年呢佢叫咩呢，叫第一共和國，叫 The First Republic。 咁但係點解2年呢，因為原來1920年呢當其時就蘇聯就崛起啦，你知道1917年呢就係列寧就領導下，即係布爾扎維克，即係後嚟就我哋叫蘇共啦，係咪共產黨啦，咁就係奪咗權啦，就推翻咗沙俄嘛，咁沙俄就成立咗呢就係即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啦，叫 Soviet Union 啦。咁 Soviet Union 呢其實佢就將呢個沙皇時代嘅一啲嘅附庸國呢，佢就係話嗱，你哋都可以叫做獨立嘅，但獨立得嚟呢就不如我哋全部都係推行呢個社會主義啦，即係革命啦，咁我哋都係兄弟啦，咁你不如我哋就組立一個聯邦啦。所以佢個 Union 就咁嘅意思㗎， Soviet Union 嘅 Union。所以原來呢當時呢是成立了15个这些共和国的、这些联邦共和国的。咁、其中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呢、塞拜疆呢，这三个都是、都是的。咁所以呢就亚美尼亚真正独立享受了独立自由空气啦，就只有得2年。好快脆呢就成为了 Soviet Union 的一部分啦。咁、Soviet Union 的一部分呢就开头就话你基本上是高度自治的咁样、即是好像等于港人治港。一樣啦，係嘛？咁但係好快脆咧，發覺原來最後咧樣嘢都係要為即係老大哥侍從嘅，即係克里姆林宮話乜即係我哋中南海佢認為點，你都係走唔甩嘅。咁所以都冇計啦嚇，俾佢即係氹咗落搭啦咁樣樣。咁但係確實阿老大哥亦都照顧佢哋嘅。咁所以佢推行好多改革，土地改革啊，工業農業啊，同埋係免費教育啊、免費醫療啊、社會好多保障啊。咁佢真係做到足嘅喎，係嘛？咁所以嗰陣時啲人咧。就亦都唔覺得係有乜嘢㗎，都係聽曬即係老大哥話啦，克里姆林宮話乜就話乜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呢所以到最後呢就係、要去到1991年。91年嗰陣時呢就有呢、這個蘇聯解體啦。咁蘇聯解體呢於是佢哋好多人就一定要爭取獨立啦。咁爭取獨立最後成功咗啦，咁就係所以呢佢叫做 Second Republic， 就第二共和。咁第二次共和呢其實我話啱去到適逢其會咁好彩遇到25周年慶典呢、就係、由1991年起計嘅，係咪、就係咁解啦，係即係中間嗰、那個。咁但係原來佢獨立之後呢 其實佢蘇聯又咩？當時真係好痛苦嘅。其實呢、這個俄羅斯啦，其實唔叫蘇聯啦。咁佢就分崩離析啦。咁但係又經過葉利欽嘅時代啦，嚇、即係戈爾巴喬夫，然後葉利欽。咁後嚟咧就即係普京上台啦，中間都亂，好亂嘅。咁但係佢哋又提出就話，不如我哋又唔好話完全散曬啦、不如咧我哋就唔會翻翻去 Soviet Union 嗰、那個咁或者 USSR 嗰、那個啦，佢俄文。咁但係不如我哋咧就成立一個咧就係、獨聯體，即係話咧其實係一個獨立國家，但係又聯合嘅。所以叫獨聯體，咁、佢不如咧，你翻翻嚟啦，我哋咧就變咗獨聯體，咁但係咧，其實你今次就真係自決嘅，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好多經濟上合作啊，咁樣樣，咁所以咧，而亞美尼亞咧，亦都係差唔多第一個加入呢個獨聯體， 一次歐盟， 所以其實佢係啊冇錯，所以而家都係獨聯體嘅一份子嚟嘅，咁、所以總嘅嚟講咧，亞美尼亞咧係到而家都係比較上親俄多過親西方嘅，嗱、即係下個禮拜我哋會講嘅咧，格魯吉亞就唔同啦，格魯吉亞咧就轉曬態。佢咧就後嚟咧就是、完全跟咗美國呢個大佬嘅，所以基本上係親美嘅而家格魯吉亞嚇，咁、亦都睇得出嚟嘅喎，真係，因為真係咧你見到呢個市面繁榮好多啊，嚇、當然咧麥當勞啊、家鄉雞都多好多嘅，嚇、即係格魯吉亞，咁亦都覺得佢有錢啲嘅，咁、當然佢亦都係大過亞美尼亞嘅，即係格魯吉亞，咁啊亞塞拜疆咧就得意啦，亞塞拜疆係兩頭蛇嚟嘅。唉，即係佢又俄國又美國咁樣兩個玩呢個平衡術嘅、所以好複雜㗎、即係嗰啲所謂地緣政治學呀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呢就嗱要講返些少呢，就係我哋後面呢個圖啦、因為我都揀咗一陣、即係一排啦，咁樣呢即係唔能夠唔講㗎嘛，咁樣講漏咗咪嘥。嗱、其實呢我都話佢亞美尼亞呢都好多古蹟睇啦，咁我哋後面呢其實就係一個呢原本係一個好宏偉嘅一個教堂嚟㗎。呢、個教堂係圓形嘅，但個圓形咧係分三層嘅，即係底部個圓形咧就是最大，中間嗰層咧就細啲、再中間再頂嗰層就再細啲，咁、樣樣嘅，即係嗰個生日蛋糕咁樣樣啦，結婚蛋糕應該話啦，結婚蛋糕咁樣樣嘅。咁因為佢有個博物館，佢呢度大家睇到咧就係嗰啲頹垣拜瓦啦，但係呢個頹垣拜瓦咧原來主要就係因為地震。其實亞美尼亞當然都經過好多戰亂啦，啊，都好慘嘅，呢個苦難民族。咁但係戰亂嘅破壞咧，遠遠不及地震嘅破壞。因為呢個就係地震呢就震冧曬，震冧曬呢就有一段時間荒廢啦，荒廢最慘呢就話原來有一段時間附近呢就整咗一個採石嘅礦場，咁啲人呢就採下採下呢就嚟到呢度採，話喂呢度唔使採啦，有現成㗎啦，咁係咁就陰謀，咁所以呢後嚟呢嗰啲考古學家嗰啲文物嘅保育呢想話砌返多啲呢都砌唔到、因為已經被人攞走咗啦，係啊，咁所以呢你而家見到呢就剩返咁多多啦，然後周圍都係即係頹垣拜瓦散到即係四周嘅石嘅啫咁樣。咁但係呢佢有一道好呢就係、當然佢呢個係用一個極其勁嘅長火，我哋叫 telephoto lens 所 zoom 埋嚟嘅，即係如果我哋真實去睇呢，當然個比例呢後面個山雪山就冇咁大嘅、但係都好靚㗎其實、但係因為佢用一個長火攝埋嚟嘛，咁可以將個比例好似加大咗，點解後面個山咁宏偉呢，咁但我哋去睇都好靚，咁呢個山一定要講啦。呢個山呢，亞美尼亞原來仲有好多勁嘢嘅，都未講完啊。其中一個呢就係話，原來如果按照聖經入面啦，你如果你信啦，你係教徒一定信㗎啦，就係、上帝即係人類啦，喺早期呢，咁於是又變得好墮落啦，好多罪惡啦，即係梗係耶穌有排都未嚟啦嗰陣時啦、於是呢佢就最後呢又決心呢就殺曬人類、但係佢又發覺呢其中有一個人呢係有美德嘅，嗰、就叫做諾亞，諾亞咁啊，於是佢就係話俾佢聽，我遲啲呢我就會用大洪水，我會落40日40夜嘅大雨，浸曬呢個世界，寸草不留㗎啦，死曬嘅所有生物都，咁但係呢我見到你呢都仍然可以即係值得救嘅、你同你家人呢唔該呢就快啲盡快做一隻船，俾埋啲尺寸佢，如果大家讀過聖經知啦，咁你就匿入架船度、等啲洪水退咗你先返出嚟啦，咁嘛，咁呢個咪著名嘅諾亞方舟啦，咁你知而家香港都有個主題公園添啦，諾亞方舟係咪、你去過未呀？ 未去過， 而家可以去㗎啦，不過要好似網上預約嘅，係啊，而且我聽人講話150蚊入場喎，我聽完我之後冇咩興趣喎，係咪，咁但係呢呢個諾亞方舟呢最後40日40夜浸曬全世界咁先算啦。咁佢最後一路就停咗喺個山頂度㗎嘛。咪就係後面嗰、那個。 哦， 是啊， 就是呢个啦。 哦， 唉，呢一个咧就系所谓著名嘅叫阿拉拉特啊。 系啊，咁之前有啲纪录片话走上去上面。 系啊， 哦，就呢、這个。 原来考古学家、哦、即系当然有好多都系好虔诚嘅信徒啦。又咩人造卫星啊，又咩空中勘探啊，咁样话揾到有啲蛛丝马迹咧个遗骸咧，于就系应该落阿方舟嘅遗骸啊咁。嗱、 啊， 咁又系啦，即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吓、啊，究竟佢揾到嗰啲系咪就系落阿方舟咧？咁样样系嘛吓，咁、样咧，但系呢、這个就叫圣山、嗯，就叫做 Ararat，Ararat。嗱、 哦 啊這個、呢个 Ararat 咧，我又开头都乌水常话，我最先去到旅游啦，我仲以为啊，我哋唔知道有冇机会去睇下咧，行近啲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我哋一路睇咗好耐，因为我哋头嗰两日咧都成日见到呢个山嘅，我哋玩嗰度啊，收尾。嗰、那個導遊先講，佢話啊，佢話對唔住啊，其實呢個山唔喺亞美尼亞嘅。 嚇、 啊？我話點解唔喺亞美尼亞？佢話佢原本應該喺亞美尼亞嘅、 嗯， 但係後嚟咧俾土耳其霸咗啦、 嗯。 所以而家喺土耳其東部。 土耳其。 所以咧、嗯，因為亞美尼亞嘅西面就係同呢個土耳其嘅東面係接壤噶嘛、 嗯。 但係接壤咧。原來當時就係土耳其咧，又霸佔咗啊，曾經即係霸佔咗亞美尼亞啲地方咧，所以原本呢個 Mount Ararat 啊，就係、是、阿拉拉特山脈咧，就係屬於亞美尼亞嘅、 嗯， 但係而家就屬於咗 就 土耳其。咁但係講真，你屬於土耳其把鬼咩？即係講得俗啲，因為土耳其唔信噶嘛、嗯，土耳其信回教噶嘛，係嘛？啊，咁我講真，嗱，回教好難講啊，佢回教佢都係，如果你信即係猶太教之源咧，可能都信落阿方舟嘅，真係唔知啊，嗱、嗯，真係要問下信回教嗰啲人啦，嚇、啊。咁但係而家咧，即係亞美尼亞人想去朝聖咧，去唔到嘅。嗱、嗯，仲、啊、有一樣，我頭先講漏咗。頭先我講咧，我話亞美尼亞咧就係即係好似一個嚇、啊、麻雀台咁啊，四面夾住啦嚇，即、啊、係推來推去。佢北面就係俄羅斯啦，俄羅斯啦。咁、啊東面咧其實就係阿塞拜疆啦。 嗯。 其實佢西北面咧就係、是、都接住阿魯吉亞、格魯吉亞嘅，但係其實佢西面就係土耳其嘅，南面係伊朗。但係其實佢其中有兩條邊界咧，係而家係封曬嘅。點解咧？原來佢真係啊，佢同突厥人啊，即係今天嘅土耳其， 啊、 西面，同埋今天嘅阿塞拜疆、東面咧，係完全冇計傾嘅，冇計傾，所以嗰兩個邊界咧係封咗嘅，嚇、咁啊通唔過嘅，通唔過仲不得已喎。其實我哋今次去旅行咧，開頭都驚嘅，因為我都話我好早已經報名嘅啦嘛，但係報名之後冇幾耐咧，其實講緊今年三四月啊，今年三四月突然間睇新聞咧，就話。亞美尼亞同埋亞塞拜疆嘅邊境啦，有邊境衝突啊！大家係搏火啊，開個炮嚟㗎，有死傷㗎。咁今次去咧，咁當然啦，後嚟話死啦，去唔去好啊？打仗喎、啊、咁樣。咁但後嚟都冇辦法啦，俾曬錢啊咁樣。咁啊，卒之我哋即係三十幾四十人去咗啦。咁啊，今次去到都有問呢個問題嘅。咁當地嗰、那個導遊都話。唉，你哋可能咧睇新聞就覺得咩大不了啊！我哋咧無人無知啊，即係隔幾隔每個耐就咁樣噶啦。佢話其實冇乜所謂嘅，即係南北韓一開下炮咁樣，因為但係咧其實佢哋同呢個阿塞拜疆嗰邊咧係非常之即係係深仇大恨啊，同土耳其更加深仇大恨，所以係封曬邊境咧係過唔到去嘅。咁但係亞美尼亞仲有一樣嘢咧係傷嘅，佢係冇海岸線，佢冇海岸線嘅。嗱，格魯吉亞咧其實係有嘅，佢出到黑海。阿塞拜疆有嘅出到女海，但系亞美尼亞係冇嘅，所以呢樣嘢佢又好蝕底。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咧，就亞美尼亞都講到呢度啦嚇，仲有啲咁多啦，可能都係下一集咧，我哋補充少少啦。咁下一集我哋會集中咧講埋格魯吉亞同埋亞塞拜疆嘅，啊，即係其實真係多姿多彩，好嘛？好，咁啊，下次見啦。 好 ，OK， 拜拜。